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到了主日，我们聚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诗篇里面说，万民啊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我们一起，让我们用心来歌唱赞美我们的神。宣召请起立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信息，是我们的诗歌，是我们可以昼夜唱和、永远唱不停的一首诗歌。我们一起来唱《有福的确据》。请大家翻开圣经，诗篇十六篇七到十一节。诗篇十六篇七到十一节，由我们为大家导读诗篇十六篇七到十一节。第七节，请。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必不致摇动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，因为他在我的右边，我便不至于摇动。 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我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 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生命的道路也是神指示我们的。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有满足的喜乐，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这个福乐是超过世上一切的人间的福乐。与世间的福乐相比，我们宁愿有耶稣的福乐。我们一起来唱下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我们一起来先把第一节歌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第一节的歌词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 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，我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，我宁愿有耶稣胜得华语，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，胜过做君王，虽统治万方，却忍受罪恶捆绑。我宁愿有耶稣，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声望。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 愿每个人可以从内心发出这样的感叹，我们宁愿有耶稣。啊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天天带领我们的圣灵保惠师，我们敬拜赞美你，我们三一真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主日的早晨，在这地上所有属你的儿女都要聚集在一起，来从我们的心中来发出对你的感赞之声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虽然我们在这世界上住在不同的地方，虽然我们受时空的限制，可是在主日的早晨，这是你为我们所定的快乐的日子，我们一定是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来见，来向你唱我们的赞歌，让世人能够得听称赞你的声音。我们谢谢你，自从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真的起了奇妙的变化。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活在罪恶黑暗当中的人。你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将死后将往哪里去，我们才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只是客旅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只是在走着天路历程，一天天的向高处行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面，并且你赐给我们今日生活的力量，你赐给我们明天的盼望，因着明天的永恒的盼望，我们有力量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。神啊，谢谢你，所以现在我们活着是真的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生命，是为了偿，为我们付上这赎罪的债。神啊，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而活，我们为你而活，求你继续指教我们，不光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，指教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爱你，让我们每一天更多的来爱你，一直到进入那荣耀的天家，我们一直到达你的面前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真是在这主日的早晨，是万膝向你跪拜，万口向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我们愿这地上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，接受你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与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我们的在这会中，愿我们是高举你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。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、称颂、国度、权柄、颂赞都归给你。谢谢你的垂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献上，阿们。我们来唱第三首诗歌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 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是耶稣来。 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真的是像这个诗词说的，喜乐潮溢我灵，如滚滚之海涛，把我们对神的改变我们生命的这种大能唱出来。第四节， 我甚至将永居那美丽的圣城，主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是多快乐，多快乐向前行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朝你我里不管滚之海涛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 请坐。请大家打开圣经，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 再读一遍，请。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 接下来是张牧师正道的时间，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造的人。我们请张牧师。